翻滚、跳跃、匍匐，各种奇葩的姿势，各种猥琐的走位，在方瑞施展来就是那么的如鱼得水。吕伯远的云山乱开着钢筋铁骨抢步上前，到底还是被方瑞刁钻的避开了。而且看到吕伯远给云山乱开了钢筋铁骨后，趁势又丢的两个技能都不带遮掩的。钢筋铁骨的主要价值在霸体状态，而霸体的主要价值就在可以不考虑对手攻击的影响，更加积极直接的抢攻。开了钢筋铁骨还要打得遮遮掩掩的，那这霸体可就被浪费了。五、六，结果公共频道里又跳起了方瑞发出的数字，先前那个三弄得大家都不明所以然，但在这个五和六相继出现后，不少人终于发现门道了。 这家伙在数自己的输出啊，果然猥琐啊。 所有人都在感慨着，这一次即使是职业选手们都认为方瑞又在玩猥琐的心理战，他将对对手造成的伤害一点一点地罗列出来，这是在给对方施加心理压力。这样想当然也不能说错，这也确实是方瑞的风格可以做出的事，但在今天这确实不是他的本意，他只是在积累，只是在提醒，他要用这种方式来集中自己的注意力。很快，海无量又有两记攻击命中了云山乱，公共频道里的数字已经跳到了九。不是他的攻击技巧多精妙，他完全就是利用了吕伯远在给云山乱开启了钢筋铁骨后这种类似弃子争先的意味。你要弃，我便帮着你弃，但你想争先，不好意思，不奉陪了。五次攻击捞到 9% 的伤害，不过吕伯远的云山乱确实也在不闪不避的情况下贴近了不少。方瑞没有贪得无厌，立即停手，立即专注于逃窜。谁想云山乱就在这时忽然向前一个闪身，以一个非常快的速度瞬间拉近了两个角色之间的距离。云深，无数人立即看出云山乱这忽然一下闪身移动的手法是拳法家的移动技能云深，也就是吕伯远今天为他的柔道选择的武器打制技能。武器打制技能不好预测，从无防备，在比赛中的第一次使用效果往往出其不意。凭着这一个意料之外的云深，原本还差着点距离的云山乱双手忽然就已经可以搭到海无量，立即拿了下去。结果上一秒还一番专心逃避模样的海无量忽的一掌就在这时拍了回来，这条件反射式的一击太快太近，没办法闪避。但是吕伯远也没有太在意，云山乱的钢筋铁骨状态还在，这样随意的一掌肯定是控制不了他的。云山乱的双手依然拿下，但是他的身形却在此时突然暴涨起来，气功爆破。那看起来只是下意识反应的一掌，竟然是气功式的70级大招，气功爆破。念气在云山乱的体内疯狂流窜，一身皮甲看起来像是要被撑破。70级大招可不是那么随便就会使出的，方瑞这是早有预谋，他佯装逃窜，却蓄谋了一记气功爆破，等着云山乱上来。他不管云山乱是施展云深还是什么别的手段，总之吕伯远是想尽快让云山乱近身，这一点总是没有错的。云山乱中招，不过就算是气功爆破也没办法破了霸体状态，云山乱的双手到底还是拿住了海无量。振臂一挥抛起，云山乱以低阶技能抛投起手，开始了他的抓取攻击。但是他云山乱的生命值却在此时先又下滑了一大截。钢筋铁骨虽说可以提升防御力，但提升的是物理防御力，气功式的攻击是法系伤害，钢筋铁骨的防御提升一点作用没有。18，海无量被抛上了半空，但方瑞却还在数着数。这一记70级大招的完全伤害一下就顶了之前5个技能的全部，但是此时占据着比赛主动的却已是吕伯远。 云山乱连斩手臂，将海无量抓在手里甩来甩去，与此同时也报复性的在频道里数了起来。三、六、十一、十五，四个技能连数了四个数字。柔道的技能伤害更为强悍，四个技能几乎要比上气功师的五个技能加一个七十级大招了。但是这还没完，罗转旋风杀，云山乱这套抓取最终作结的也是一记七十级大招。由于抓取技能的强大控制判定，让方瑞根本没有丝毫摆脱的机会。海无量被云山乱双飞扣住，自半空旋转坠落，和大地碰撞的闷响在峡谷间来回的回荡着。二十五，吕伯远再次爆出数据，这是云山乱这套抓取连续技完成后的最终伤害，远远超过了海无量辛苦积累的18%。这就是柔道。因为抓取技能的强效控制，只要一击命中，对手就很难逃脱。柔道从来没有高段数的连击，但是他们的每一段攻击的伤害都极扎实，这是其他职业很难实现的。最后一击后，云山乱翻身跳开。一开始被方瑞抓住了吕伯远的意图，连续制造出了伤害，甚至还轰中了一记七十级大招。可是那又怎样呢？他到底没能控制住局面，在吕伯远的云山乱强攻得手后，最终一举奠定上风的却还是他，最后以25%的伤害非常强力地还击了方瑞。如果说方瑞试图用数伤害的方式给对手制造压力的话，那么这一下可是适得其反了。被吕伯远如此强有力的还击，他所制造出的压力只会双倍返还到自己身上。为所不成反被打，这是相当喜闻乐见的场面。现在轮回粉丝都在为吕伯远叫好，电视转播中的潘林和李一博也都在夸赞吕伯远反击的漂亮，观战的职业选手们也都深深体会到，相比起25%的伤害，这一波反击所打回的压力才是更可怕的。但是海无量这时已经一咕噜就从地上翻起，然后也不站直，就连续的翻滚起来。又是他那姿势难看的猥琐流战斗方式，方瑞不厌其烦的又施展起来了。气波弹，小技能推出一记，云山乱轻松避过。推云掌，裂云掌，技能层出不穷。方瑞这简直是在用 CD 流的打法施展着伤害微薄的低阶技能。这些技能冷却快，发招快，频繁交替使用，确实不好完全防备。可是防不住那又能怎样呢？一击气波弹打中了云山乱，念气炸开，但对云山乱的身形基本没有什么影响。云山乱继续抢位，寻找贴近海无量的机会。19，结果公共频道里数字又出现了。折腾了许久，好容易才命中了一个气波弹，但对局面却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影响，只是一个1%的伤害，但是方瑞记录下来了。加上这1%，19%的伤害也还不如方才云山乱那一波25%，但是方瑞就好像看不到刚刚人打了他一个25%，依旧在自顾自地计算着他的伤害。21，来回折腾，他终于又收获了2点。他完全没有感受到吕伯远那一波25%输出伤害还击到的压力，因为他的眼中始终只有他自己的数字。就在吕伯远在那3、6、11、15再到25数得热血沸腾的时候，方瑞眼中看到的数字只有18，那个他打出的已经被云山乱这一波反击给碾压过去的18。19、21，方瑞细心的耐心的将这个数字一点一点变大，除此之外他心无旁骛。24、28，25%已被超越，但是方瑞心中根本没有这个概念，因为他从来没有看到过那个25%。31，又一击得手，全场一片寂静。 方瑞所组织的攻击在所有人眼中看来根本是不成攻势的，有一击算一击，就像是在凑数。这种无意识无思路的打法在职业选手看来真的太业余了，但就是这业余的打法此时居然打得吕博远有些没脾气。他看不出方瑞有什么思路，就这么有一击没一击的，这让吕博远的意识和经验反倒派不上用场。方瑞打得太专注太纯粹，战术阴谋心理这些东西此时已经全都被他抛开了，因为他根本没有多余的精神去思考这些。31之后32又是一个1%的伤害，也立即被方瑞计算进来。凌乱不见章法的打法让人感到了深深的压迫，吕博远的云山乱拼命追逐海无量，却就是抓取不到，然后冷不丁的就会被海无量的攻击来上一下。所有盯着云山乱那双手，就看那手什么时候能搭到海无量身上，却一直没有。直至两端 NPC 刷新，迎面对冲，开战。没有针对两人角色的攻击，但也难免波及。云山乱在闪避着，海无量也在闪避，但在闪避之余却还在不住地寻找着攻击的间隙。35，乱军之中方瑞竟然真找到机会又一击命中。不过混乱的局面到底也增加了变数，终于吕博远也捕捉到了一次机会。29，他在频道里重重打出这一击后云山乱的总伤害，但是这一次由于 NPC 的存在和干扰，让他没办法完成连续攻击。海无量被摔到地上，没有撞到任何一个 NPC， 这也是吕博远特意注意到的。他们两个在 NPC 堆里也纠结了有一会儿了，每人命中了对手一击，但都没有吸引到 NPC 的仇恨。若论这条件的话，无疑云山乱是占优的。柔道攻击是零距离，不贴近云山乱根本不会出手，所以几乎没有误伤 NPC 的可能性。但海无量就不一样了，气功师中距离攻击手段可不少，此时他的处境像极了上一场周泽楷的一枪穿云，人堆里攻击却又不想招惹到 NPC 仇恨，远程比近战辛苦多了。相比起柔道云山乱，海无量那就是一个远程。但就是这样的条件下，方瑞依然积极，他的海无量就这样在 NPC 堆里钻来钻去寻找着机会。吕博远本以为有利于自己的时机到了，还怕方瑞的海无量逃离人堆想着怎么限制呢，结果根本没有，方瑞依旧让海无量死死锁定着他。39，吕博远未料到竟然如此，一个大意又让海无量命中一击，又被他数了一次数。难不成这家伙还想数到100去？距离100还挺远，但吕博远却都已经怔住了。他哪知道在方瑞的眼中100都不是目标，他根本没有给自己定下目标，只是越多越好，越多越好。41、45、47、50，50%伤害过半。没有一次连续攻击，也没有人感觉占据着主动控制着对手，但就是这样竟然已经杀伤了云山乱一半的生命。而吕博远呢，在那自觉很强有力的25%的还击后，就只有一次4%伤害的攻击，除此毫无建树。又一次被方瑞闹得团团转了吗？吕博远没办法让自己再冷静下来，说到底他还是一个情绪化的选手，状态好时就能连续爆发，可当情绪受到干扰时，他的发挥就有可能受到干扰。今天的比赛他立下相当的决心，而在上场时又小心整理了这份决心，让自己不至于冲动。他抑制着自己的心情，要理智，要冷静，但方瑞这不知所谓的打法真弄得他有些没脾气了。他情绪坏透了，只想发泄，只想爆发。而当方瑞数到50时，他的心理底线终于是被冲垮了。 无法再这样忍耐周旋下去了，云山乱猛然出手，罗转旋风杀，七十级大招再度施展，可这次海无量可不在他的身边，伸手自然是捞了个空。不过这技能可以利用向心力将目标吸过来，只是此时海无量距离他真是远了一点，一个后滚翻闪出。吕伯远却也不让云山乱停手，干脆就抱了一团 NPC 飞身跃起，轰，流星般旋转坠下，除了直接用手拿住的，其他 NPC 都是被旋风聚起，此时饺子一般掉落。云山乱这一击就把两边 NPC 都招惹到了，顿时各种攻击扑面而至，攻击是冲着云山乱的，但也不会避着海无量，云山乱却是冲着海无量冲去。之前他总是要小心翼翼避着 NPC， 这一次不避了，吕伯远干脆是让云山乱把碍事的 NPC 一并给肃清了。啪，迎面一个气波弹炸开，51，方瑞又在数数。吕伯远这回也是豁出去了，边冲边伸手，靠近的 NPC 都是被他信手拈来，顺势就朝海无量那儿丢，什么抛头、旋头、抱身头，一时间他也成个远程攻击手了， NPC 就成了他手中的炮弹。海无量闪避着，飞来的 NPC 顿时又撞到其他 NPC， 场面被吕伯远的云山乱搅和的是一团乱麻。54，方瑞倒是执着冷静，趁着乱劲儿，海无量又给云山乱一击，云山乱身形不晃，钢筋铁骨他又开着的，这一次他是真就要横冲直撞了。迎面冲来 NPC 挥剑斩向云山乱，云山乱不闪，直接飞身跳起空脚杀，云山乱双腿飞起，直接夹住了这 NPC 的脖颈，拧着他原地飞了起来。不等落地，云山乱已经松腿，但一腿折出却又将飞身跳杀而来的一名 NPC 在半空中就给夹住了，回旋折脚，云山乱单腿拧着这 NPC 身形一转，海无量突然就出现在了他面前。云山乱竟是利用两个 NPC 当桥梁，两个抓取技施展下去，就把自己的身子扭到海无量身前了。啪，云山乱的脑袋当时就被拍了一下，念气这次是犀利的绽放开去，闪光百裂，但是依然破不开云山乱的霸体状态。生命在消逝，但云山乱却也双手扣到了海无量。霸体，自己拥有霸体，而海无量还有 22% 的生命，这混乱的战局中，海无量也有没躲干净损伤的生命。 22%， 无论如何也要拿下这 22%。 念气还在云山乱的头顶绽放，海无量已经被他抛向半空。他飞快地一转视角，看了一圈四周，已经吸引到 NPC 仇恨的他一刻不停地攻击着海无量，但是有钢筋铁骨的霸体，他所怕的只是一些破霸体或是对霸体一样可以控制的技能。一眼扫去，没有。于是云山乱跳起，生命下滑，有那记闪光百裂造成的，也有 NPC 的攻击造成的，但他没有去闪避，而是毅然伸手抓向了刚刚扔向半空的海无量，致命空投。海无量被重重地摔至向地，但这才只是两个抓取技能，距离 22% 还不够。云山乱落下，而被狠命掷到地上的海无量，强大的力量让他触地后还有一个弹起。这时角色已经不再抓取判定，方瑞也迅速做出操作，浮空中的他没有办法移动，他所能做的只是让海无量朝着对手攻击。已经多少了？由于此时云山乱还在承受着 NPC 的攻击，这让方瑞一时间也数不清。螺旋念气杀，撞地后弹起的海无量拼命挥出这么一击，念气旋转疯狂绞杀向落下的云山乱。云山乱不躲，此时他也没办法躲，同样是浮空中，单手探出拿住了海无量，头上佛。云山乱转臂，单手挥起海无量摔向地，他落地，海无量也落地，他站着，海无量却是摔着。还没完，海无量生命还有2%， 云山乱将海无量摔倒在地的那只手也压根没有从他身上离开，头上扶完地上扶，海无量再次被拎起，被挥出，坠地，生命清零。方瑞却还在死死盯着云山乱，盯着他的生命。就在海无量生命清零的一刻，胜负已分，云山乱的生命自然也被锁定。方瑞终于可以看清了，84%，84%，继续。方瑞还在操作，但是他发现海无量已经不听他指挥，他的视角已经不对，屏幕色彩已经变成灰白。方瑞愣住了，84%，到此为止了吗？